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这个姚老师啊，咱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围绕着秋季养肺和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是的， 实际上呢这个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你看我们按照中医啊一些理论基础知识吧，系统的比较系统的吧，给大家做了叙述。 是， 特别是结合临床实践。 对，结合一些临床的病症和大家谈了这个秋季养生的一些有关方面的话题。 这个有知识是不是？你还得有理论，还得有方法。 嗯， 啊，这样大家听起来哦，明白这个道理是吧？应该怎么去啊养我们这个肺？哎，还得有具体的 方法和措施。 哎，就是，所以我们一直咱们这档节目啊是围绕着四季或者说。五季养生。 对，提到了这个养生呢哈，李老师还得要问您一个问题。 哎，好。 究竟这个养生的实质和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养生啊，我们现在从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重视健康。 对， 这个养生这个词儿啊用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对，尤其是在现阶段。 没错，你看说起养生究竟它的实质和含义，我曾经啊有过一段时间，突然脑海里不由得出现一个究竟什么是养生这个问题，你说怪不怪？ 其实您都讲了20年了。 是的，哎，我就说了，你比如说咱们提到养生，很多人都在这说，又从字面上很好理解。 对， 你比如说养， 养护， 养护，调养， 调养之意。嗯， 是不是这意思？ 还有就是顺，不能逆， 养嘛。 嗯， 维护。 是的， 是吧？维护啊，维修啊，呵护啊，这就是一个养的含义。 是的， 我想这个从字面上大家都不难理解，但是这个生代表什么 大家都知道，生就当生命讲。 对，生命啊，健康啊。 对， 那我们还有往深处啊去琢磨去。我就想了，健康生命宏观了。 嗯，那您说说这个微观的说法吧。 哎，我就琢磨这个养健康啊，呵护健康，增加这个健康的这个程度，保护我们这个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具有活力。 是的。 但是这太宏观了。我想呢就讲过，刚才杨老师说我讲了近20来年，就觉得老是有点还没抓到实质， 还没达到您自己的要求和标准。 嗯，我想这个生应该呢 是生理，是吧？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讲到秋季养肺，如何去养肺啊？你按着什么这个规律，按着什么主旋律、主导思想去养呢？ 对，那就是应该按肺的生理功能去调养。 你看看， 嗯，得顺着肺的生理功能。 所以呢，咱们这一说，我豁然的就抓住了养生的真实的、 真正的实质。 实质，你比如说谈到我们秋季养肺，养肺你就得，你要是知道我们肺的生理的功能。 对，肺哪两大功能？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肺的两大功能，第一主宣发， 宣发 是不是？ 对， 主宣发。第二呢？ 主肃降。 肃降。前段咱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肺的宣发是不是、啊、肺的宣发，肺的宣发，那么说是因为它的生理功能，肺呢司呼吸喘气儿，它主皮毛， 对， 这么说呢，这是它的生理功能。说我们去秋季去养这个肺，那么应该它的落脚点应该怎么样，使我们肺的宣发的功能 和肃降的功能发挥得更好。 对，这样呢，我们说啊，就能够把养生真正的这个含义 给它抓到位了。 对，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有的放矢了。 是， 就把养生呢这个词儿，是吧？这个词儿啊，更深一步，更具体化。 而且咱们做到这个养生，更加这个实践化了。 对呀、啊，非常的实际了、 嗯、 啊！我们如果在秋季把我们肺的两大功能把它呵护好了，那你就真正做到了秋季养肺，哎，那你就真正做到了养生到位。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有助于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 对， 那具体的操作方法呢？ 你比如说啊，咱们说的这些方法，在平常呢，我们过去也讲过，比如说咱们这个泡脚。泡脚的内外通， 对，它就是一个通字。 哎，它通本身这个落脚点就是帮助肺的宣发，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内外通吧。 嗯、 啊， 宣发不也是通过这个毛孔给它散发出来吗？ 哎，对对对，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过去讲的这些基础的知识和方法，和这次秋季养肺应该呢进行组合，进行联系。这样的理解的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了。 对， 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去泡脚， 嗯， 泡到什么呢？泡到呢 微 微 出 汗, 微微出汗 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们再说啊，这个运动啊，我们上段节目讲运动啊，怎么去科学的运动，怎么去有氧的运动， 对， 是吧？也是特别谈到了。当你运动呢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也是微微出汗。 对，就是帮助了肺的宣发的功能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你的宣发好不好，就是肺气足不足啊，开合怎么样， 嗯， 我们可以去验证。你比如我们说到了很多人不出汗，说明他这个内外通吗？ 不通了。 说我们一动弹就爱出汗，说明什么呢？ 他这个不正常了，就是太松了，这个闸门， 闸门太松了、 嗯、 啊，受力不密， 对， 是吧？很容易啊，受风着寒，是这意思吧？ 是， 这我们说到了啊。你看泡脚是这样的，运动是这样的，还有呢，刮痧也是这样的。 对， 还有包括我们夏季搞的这个拔罐的这种方法，这个呢是中国传统的，啊，而是行之有效的，是吧？我们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都运用到养生的实践当中，是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刮痧，刮的是什么呀？ 刮的是皮肤。 对，是不是啊？刮的是皮肤。那么刮皮肤，我们说了，这皮肤上有什么呀？有，从呢传统的经络来说呢， 有经络、 啊、经络，是不是啊？经络，你在刮的时候是不是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是的。 在刮痧过程当中，那么说呢，把体内的风寒啊，一般是外邪嘛，我们大家特别清楚、 嗯、 啊，为什么提到这个肺的宣发，特别提到了内外通这些关键的词，跟我们这个肺是非常的密切。 嗯， 啊，所以我们要把一些啊养生的方法大 家都会意会意，哦，这是干什么的、 嗯、 啊，你就知道了，哦，这是对我们肺的宣发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对，促进了肺的宣发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了这个帮扶的工作、嗯、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们身上感觉到啊，咱们上回说到了不小心受了风寒，感觉到什么身上发凉吧， 是， 哎呀，胀冷胀寒的，哎，怎么我感觉到今天起来那么凉呢，哦，那就说明了受风寒了， 就是体内受了这个外邪风寒的侵袭了， 叫呢寒邪素表这个词儿、 嗯， 就说呢这个毛孔这个开合失常了，这时候我们去刮一刮之后马上发现什么呢， 表出来了， 表出来了。它这个方法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啊，它是双向的， 双向调节的作用。 双向的含义是什么呢，它又能去到外邪，什么叫外邪啊，从外面从自然当中受到的风邪 寒 邪 湿邪的这个侵袭 是这样的、 嗯、就是外界给它带来的这些邪 侵袭侵入、 嗯、 啊，这是一个。那么双向呢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内里， 内里生的这些个邪，比如说内热， 内热啊，你比如说我们谈到后背啊，临床上我们很多人就讲，哎呀，我后背发沉的啊、有的时候我后背发凉， 发麻呀，发木啊， 是 发热呀，发凉啊， 都有。这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不通，如果发凉呢，这个毛孔开合，它就会呢把这些侵入在我们体内的风寒去排出去啊。如果你是发热的，那个毛孔一开了之后通了， 体内的内热就把它发散出来了。 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治胃病，这个新的时代潮流在挖掘祖国传统的医学，把一些行之有效的这个方法、 嗯、 我们又重新进行了整合梳理然后推出啊，这是将来治胃病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啊，比如说拔罐啊，按摩呀， 泡脚啊， 泡脚啊，刮痧呀， 刮痧呀， 什么耐灸啊， 对， 是不是，这些都是啊。所以这呢也是作为咱们这个谈到啊秋季养肺应该推出这些、 嗯、 这些方法了。你比如说咱说的具体，这个秋季特别容易受风寒， 是， 是吧，因为它从夏天走过来嘛， 对， 是吧，我们身体一时难以适应， 尤其这个秋季的特点是乍冷乍寒， 对，还有呢屋内和室外的 温差也比较大， 哎，这时候很容易 感受外邪的侵袭。 这样呢我们时常用这个 刮痧的方法， 刮痧的方法 把你身体禽兽的这些外邪和内热把它表出来发散出来， 哎， 就是帮助在这个季节肺的宣发功能， 那太正确了， 嗯， 啊，就是这个啊。你比如说我们往往是脖子后边发凉，后背发凉，那你就这后背的很容易受到风邪侵袭、 嗯、 你看看我们脖子后边是不是有风， 风府， 风府， 风门， 风池， 嗯， 哦，我们就知道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这些地方经常刮一刮，它就不能受到它这两个作用啊、 嗯！ 大家注意，一个是你经常刮一刮，活跃了我们后背的气血。使我们的后背的一些经络 通了，气血足了， 这样呢 就不容易感受外邪的侵袭， 免疫力呢 也相对的提高了， 增强了。所以它这是一个防，这可能大家还一般人很难做到，都容易什么，我难受了我再去做是不是， 对， 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这个再超前一点，如期到了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很容易 感受外邪的时候，我们经常刮一刮。 对，我们提前做一些给身体设的这个防护栏，提前把栅栏门给它立上。 好了，这个讲的是超前，更多的是我们现在许多人 他没有这个超前的意识， 难受了，难受了。有的呢现在知道了，刚我们就说了泡脚能够把它打通了，那么通过我们拔罐也能够拔出去。有的呢我们手头上有这个刮痧板，有的人就不离了，就经常握在手里，刮刮这儿，刮刮那儿， 也是说哪不舒服刮一刮。 对，刮一刮就实际上就是起到了疏通作用。 对 啊，促进了血液循环，促进了新陈代谢，还增强了 皮肤的免疫力。 所以你看经常刮刮脖梗子，刮刮后背啊， 对， 里边结合着秋季养肺，后背有一个肺腧穴，这是我们经常要刮的。 对，尤其是抗感冒的时候刮这个肺腧穴效果更明显。 我们不是谈到了吗，有些人有症状，有了症状怎么办，感冒了，咳嗽了，都传上了，这个肺腧穴第三胸椎各旁开二横指下面，它的肺腧上边是什么呀， 风门， 去风一块把它就刮了。 对，刮的时候就是都给它带上。 对，这一个啊，有人说了我有热，说内热刮哪儿比较好。 对， 你看看刚才我们说了，你刮风门啊，风池啊，风骨是去风， 是 你刮这个肺腧穴啊，它对咳喘，对肺的功能，说我有热啊，又有热又有风寒，哦，风寒我知道了，那热刮哪儿？ 对，这个有热应该刮哪个穴位呢？ 大椎穴。这回知道了吧？ 知道了。 大椎穴在哪儿呢？脖子后边有个大骨头特别突出，那个骨头呢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的这个大椎穴就在这儿， 下缘， 下缘，这个下缘和第一胸椎哎接触这个地方，这个呢叫大椎穴。 也就是说有热的时候要刮一刮这个大椎穴、这个、 有的人呢哎，对，有的人呢又有热又有寒，那你就 一块刮吧。 你又有热，你重点要刮大椎穴啊。你如果有风和寒，受了风和寒了，你重点应该刮啊，风池啊，风府啊， 风门 的 肺腧， 这样你就给大家说的非常的具体了。这样做就是起到了养生，养我们肺，养我们肺的什么？养我们肺的循环。养，实质的含义就是帮助 肺完成它的工作。 对，助他一臂之力。 是的， 我觉得这个词儿来解释这个养生就太确切，非常的确切了。 因为您常在节目中提到了养生就是帮扶。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说到了。因为我们再结合着这个养生这词儿，再结合着我们一些方法，说除了刮那儿，说我自己脖子我能刮，这个后背刮不了。 是， 说我对这个肺还能刮哪儿啊？ 对于这个肺还可以循着这个经络。 对，咱们结合着秋季养肺，把这个都是作为重点，可以顺着，比如我们可以刮反射区，我们可以刮这个穴位，我们可以哪儿疼以疼为枢刮哪儿，还有呢就是顺着经络 刮。 你比如说我们秋季要养肺，那你刮这个肺经，那就是一个作为主要的， 是 因为它而且特别方便啊。我们用右手就可以刮呢左臂的 这个肺部的这经络。 这个肺经呢，行于我们胳膊的内侧，我们给它定位。内侧呢，它是三条阴经，比如这个胳膊我们有六条经。这六条经呢是三条阳经三条阴经，是不是那么我们说的这个肺经是在呢手臂的内侧，凡是在内侧的都属于阴经，属于呢胳膊外侧的就手背这一侧的这都属于阳经，这就能记住了。这三条经我们说到了肺经在手的内侧，那么手的内侧 确切的在哪个部位呢？ 是的，它是三条的经络，这三条经络在我们手的内壁，一个是肺，一个是心包和一个心，我们把这个记住这就好办了。这三条经络就是三条线吧， 第一条线我们先说肺。肺行于我们手内侧的大手指，这就清楚了。那么中间，那中间就是心包经了。那么在小手指这一侧呢， 那当然就是心经了。 对了，这时候你就可以顺着我们啊，它的起源是在哪儿呢？啊，通过肺出来，到我们的肩和胸的结合部，这个位置啊，是我们肺经的起源地。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哎，这么着我们可以用右手用这个肩和胸的结合部，我们去刮，顺下来，我们走着胳膊的这个靠大手指这一侧啊，这就行了，是吧？一刮时候觉得又很痛，说明什么？ 经络不通。 不通了，那你就找的非常的准。 对， 是 不 是？ 我觉得要是找不准的话，咱不有那个十二经络穴位图吗？ 对， 按着每条经络的这个穴位图去做一做， 这就行了啊。一些重要的穴位，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尺泽穴。尺泽穴在哪儿？就是我们大臂和小臂 打弯的那 地 界， 知道，叫尺泽，尺寸的尺，泽呢三点水那个泽，这是一个主要的穴。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穴，就是鱼际穴。 大鱼际。 大鱼际啊，一提大鱼际，大家都知道，而且大鱼际还能测出我们的肺啊，能够通过大鱼际可以查我们的肺。你比如说我们一看，哟，你这肺怎么？什么大鱼际这怎么是青的？比如说发青的，这就甭问了，这叫实证，这就已经有瘀了。 对， 啊，气滞血瘀了。你像一些肺心病啊，这些你在后期你一看青色的，这个经络还能利用经络的循行，我们还可以查病呢。我们可以利用它呢，还可以去预防去了。 对， 我们还可以用它呢。去康复去了，我们还可以用它呢去养生去了， 四大作用。 有的人呢还塌了，塌了是怎么回事啊？ 说明是虚症。 虚症就是肺气不足了， 嗯， 是吧？肺阴不足了，萎缩了，这块肌肉就有形于内吗？它必形于外，通过它的经络的循行，我们可以后什么？后我们的肺脏，它的功能是强还是 弱？ 哦，一看这儿呢不饱满了，这儿塌了，已经有了皱纹了，颜色也淡了，弹性也没了，肺气虚了。 也就是说他长期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导致了这个虚症，就久病必虚。 你看， 嗯， 咱们说了两条了吧？ 对， 第一个我们说了久病必瘀，是青色的。 对， 我们又说了 这个久病必 虚，虚症，这就是我们说呢，经常我们去啊，按照这个经络啊，我们去养生啊，采取可以刮的方法。那么说呢，在这个尺泽和鱼际穴作为这个经络的一个重点。 对 啊，另外这儿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提一个什么呀？ 咽炎。 嗯， 杨 老师也做介绍了，什么鼻炎呐、咽炎呐、气管炎呐、 咳嗽呀、哮喘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咱们都给大家提到了。 哎，咱把咱想到的、能够知道的 这个呼吸系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我们说到鱼际这一块隆起的肌肉都叫大鱼际，我们说的这个鱼际穴是吧，这是两个概念。这个鱼际穴呢是在这个肌肉隆起最高点，最高点就是这个鱼际穴， 因为穴位它只是一个 点。刚才说的鱼际呢是一个面， 对 啊，是这个地区。我们说的这个鱼际穴往前有一个这个我们大手指的一个关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刮的时候从鱼际穴往大手指尖这个方向去刮，发现走到这骨头这儿 非常的明显的痛， 这个可以查，一痛说明你 咽炎， 最起码是咽喉有病了。 嗯，给你发出信号 了，这个我们就说啊，说到它咽炎了，这个可以查，我们可以查，同时呢我们还可以 调理。 很多人做完以后立刻感觉到咽喉呢舒服了，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时常去刮去。 对， 这是今天呢就结合着秋季养肺，我们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养字养生吗？啊，我们给它定位定性了。